各位新福的弟兄姐妹平安。哦，这个程序单上有我的名字，我叫吉路凯，埃及的吉，福禄寿喜的路凯旋的凯，有这名字可以知道我信除了特别之外，我的父母也很希望我能成功，所以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受阿丹牧师的邀请来到这里讲道。我在2017年就读改革中神学院，2020年毕业。我相信许多在此的弟兄姐妹对改革中一定是有些认识，但不论大家怎么对改革中有什么认识，可能是预定论，可能是圣约，可能是各种，但是我要说，我今早在这看到小孩子跟我们一起主日崇拜，这就是最改革中的体现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们是不分哥罗西书，今天不会讲到，但是哥罗西书的经文在第三章后面讲到，归入基督的百姓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奴自主，不分各样的人。但这种分类当中，我们常常把小孩给特别分类出去了，但其实小孩也没有分别，我们应当一同聚集在此来敬拜上帝。所以能跟一群孩童一起参加主日崇拜，那实在是很体现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不分彼此，在今天主日的安息日，其实我们都放下我们六日的身份，在今天我们首先的身份都是基督徒。你可能是基督徒的父母，但今天你首先的身份是基督徒。你的孩子可能是基督徒的小孩，但今天他的身份是基督徒。所以刚刚阿丹牧师说，今天在帮助一个孩童一起敬拜的时候，这不就正体现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的精神。所以感谢主今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跟孩童们一起敬拜，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这是上帝的恩典，也实在是感恩的事情。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四节，但我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涉及到了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以下我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之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今天一同聚集，我们今天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是弟兄姐妹齐聚在此，体现将来在天上那丰盛的盛宴跟聚集。所以主，我们向你感恩，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保守说话的口，听到的耳，以及我们众人的心，都在你的里面得蒙造就喂养，同奔天路。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节经文三章四节，保罗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必然与耶稣基督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的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实。而这个将来必然成就的事实，今天我会提到，它可以为我们在今生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带来极大的安慰和盼望。然而在我们要开始去思想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的这个事实之前，在思想这个福分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个会带给我们极大安慰盼望的福分，乃是奠基在刚刚经文所念到的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与基督藏在神里面的那个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会与基督一同显现这个福分，是奠基在第四节说的基督的生命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基督徒都拥有基督的生命，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呢？根据经文文脉当中，这个生命就是保罗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那个，是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的生命。而在这个哥罗西书这段思念天上不思念地上这件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腓立比书第三章有一段很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在哥罗西书呼吁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向着天上的标杆奔跑，而这点正与那些专注在地上的事情的假教师形成了明显的差别。所以很显然，如果我们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尤其是它的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理解哥罗西书的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乃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历程。再讲简单一点，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现在所拥有那个思念天上却不思念地上的这个生命，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基督徒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圈子如果待久了，在基督徒的圈子待久了，我们一定会常听到有些人喜欢说，诶，那某某某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诶，那个某某某会这样是因为他还不够成熟。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被算为是成熟或是不成熟的呢？我们要如何判定一个基督徒他是否成熟呢？倘若我们根据今天保罗帮助我们对基督徒的生命的理解的话，基督徒的成熟与否其实并不必然在乎他做了多少事情，甚至不必然的在于他懂得多少的事情。因为严格说起来，我们并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清单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成熟度。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清单来说，哦，他今天一个月来主日几次，他的奉献达到多少钱，他懂了哪些宝贵的神学知识，然后让他被视为是一个 OK 成熟的基督徒。但各位弟兄，你千万不要怀疑，做多做少这个我们不多谈，但是对于多多了解神学知识，这是我最热爱的事情，所以我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脸说这不重要，这乃是重要的。但我要说的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成熟乃是体现在这一点，体现在他每一天日常中不断的成圣，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个过程。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这个完全其实就是指成熟，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要存这样的心。怎样的心呢？就是越来越像基督的心。这种越来越像基督的心会叫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样说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有基督的生命，或者说一个正在成圣的基督徒，他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说我已经够了，而是忘记背后。而这个背后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不论你做得多好，做了什么，不论你懂得多少，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永远都不会觉得我够了。所以我们非但不是认为懂什么不重要，我们非但不是认为你做什么不重要，我们是说你会越来越想知道关于基督的奥妙，你越来越渴望学习去行那些可以造就彼此弟兄姐妹的这个对他有益处的事情。我们会越做越多，我们会越懂越多，但不是乱懂一些，也不是乱做一通，因为我们永远不觉得自己够了，我们不断的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我们来说这些没办法满足我们在认识基督的这件事情上。傅格森他说，基督徒成圣的过程都会面对一个危险的试探，就是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够远了。而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够远的时候，我们认为已经做得够多，懂得够多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心思也就不放在天上，反倒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了。所以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提到了成圣，那这跟我们今天哥罗西书我们主要讲的三章四节这个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显现的这件事实有什么关系呢？而这个事实又如何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这个成圣过程中带来安慰与盼望呢？第四节他说，基督他显现的时候， 这里指的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前面说，这是我们前面说他显现的时候是指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会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显现会带来所有信徒，不论是死去的还是还活着的信徒的一个显现。死去的信徒的显现不难理解，就是死人复活，死人会复活嘛。但经文主要提到的是还活着的信徒也会与基督一同显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活着的人又与基督显现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显现是叫活着的人会和基督一样，到时我们都会和基督一同显现，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身体会有一个改变和更新，以致我们会成为所谓的在荣耀当中的身体。而死去的信徒他的显现其实跟我们到时我们身体被更新的这个身体都是一样，都是在荣耀里的新身体，而且这个身体，这个新的身体与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一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其实他也成了所有他的儿女将来要复活的儿女的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先信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将来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身体，我们还会有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新身体。我们基督教信仰十分强调身体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样说，我们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这一段经文简单的说，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而这样的观念对保罗当时的同时代的人来说是非常愚蠢不合理的。在当时那个文化，大多普遍的想法是，我们人类高贵的灵魂乃是被困在卑贱的身体之中，身体就像囚牢一样把人类的高贵的灵魂给囚禁起来。说穿了，身体对当时的人来说只是一个什么呢？臭皮囊，是有碍灵魂释放自身潜能的一个极大的阻碍。但保罗却在这样一个厌恶肉身身体的文化当中说，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是身体复活，死人复活。而且保罗甚至讲得更强烈，如果没有复活，没有身体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厌恶肉体的文化中说，我们将来我们会像基督一样，追随基我们所基督的一样，我们会跟他一样有一个复活的新身体。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不像保罗当时这么轻看人的身体，人的肉身，在今天反倒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但是轻看肉身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尤其是当我们想到了跟宗教跟信仰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更是明显。想想看，在许多宗教当中，神职人员通常被期待不要结婚，或者是最好独身最好。之所以这样，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结婚意味着有性，性往往被归类为跟身体方面有需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都已经从事心灵神圣的工作了，你为什么还要在乎你身体的需要呢？这不会叫你在帮助人的灵魂的时候分心吗？所以这样的一种逻辑就是使得许多人对宗教人士就觉得，诶，他应该不需要结婚吧，或他怎么会结婚？结婚的人还想去当传道人当牧师吗？当和尚吗？我们基督教虽然没有说牧师不能结婚，但是关于对性的需要，对婚姻的这个状况，我们还是很难把它跟服侍上帝的人完全联想在一起。而且其实不只是性，只要任何被视为跟身体有关的需要，比如说吃喝玩乐，个人的兴趣， 都不应该与投身宗教的人士或宗教人士放在一起。你想想看，喜欢喝酒的牧师，热爱健身的和尚，参加 party 的师兄师姐，这些听起来我们会马上想到是一个怪怪的组合，那这样会觉得怪怪的，其实正显出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并不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想说的是，轻看身体的这个倾向不是某一个时代的流行，它乃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对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的一种严重的扭曲。而圣经的教导或者保罗所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理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刚刚念加克顿信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人完整的人就是身体加上灵魂，所以信经说耶稣基督是身体，有完整的身体也有理性的灵魂，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当身体与灵魂分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会好像柏拉图的哲学或者一般人所想的，这是一种灵魂快乐的解脱，我们反倒看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咒诅。身体对我们 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何呢？我们人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因此人可以思想，可以理解，可以做决定，可以与神或者与其他人建立关系或者立约。而人之所以要有这一切功能，我们也知道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然而我们仅仅有这些功能，我们仅仅能思想做决定建立关系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执行这一切功能的身体，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具体的实际的去荣耀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身体才能够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各样吩咐。创世纪一章26节28节，神吩咐我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来荣耀他，但没有身体我们又如何能行呢？又或者我们都知道最大的诫命是爱，但如果没有行动那就不算爱了，至少这一定不会是我们圣经或基督徒所知道的爱。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爱是要有行动的，但是你没有身体你又何来行动呢？没有行动那就没有爱，所以讲白了，若没有身体你也没办法执行爱人的诫命。J.I. Packer 他说，如果没有执行功能的身体，不论在今世还是将来，就不会有人应该要有的那种完整的生活了。所以各位，身体对我们是如此重要，所以关于身体复活的教导就是一个非常实际，非常对我们有直接帮助的教导。而且当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基督再来之时，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身体会比我们现在的身体还要好的时候，这件事实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我们在今生的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盼望。我们前面说我们基督徒这个在里面的生命是忘记背后奔跑天路的成圣，但是我们也要再说，在这一趟一生之久的成圣路程当中，绝不是一路平顺，反倒困难重重。新民信条13章说，成圣乃是一场在人里面持续不断无法化解的征战，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而且信条甚至还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残存的败坏，这个与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个过程，有时可能还会怎么样呢？让败坏的一方让情欲占有优势，以致叫我们陷入最终，并且沉溺在其中一阵子，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恩典和安慰。换言之，我们在成圣的过程是极其困难，有时是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窘境之中。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因为保罗今天第4节所说的，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的事实，而叫我们得到安慰，并且继续在恩典中长进。因为对将来荣耀新身体的等候，会帮助我们不好高骛远的看我们现在的状况，反倒叫我们认清我们如今的有限。 而且在今生即便有各样的失败，我们也不丧胆，也不丧气，因为我们知道在将来我们必然会完全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简单说，我们深知成圣不但在今生会是持续不断在信徒身上进行，我们也知道成圣是困难重重，路途不是一帆风顺，我们还知道成圣在今生永远不可能完全，因为可预期的完全乃是基督再来之时，我们得着新身体之时。因此我们不好高骛远，我们实际的看我们当前状况，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安慰知道将来这一切战争都会结束，我们会与基督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是我们要与主面对面那时，我们就完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除此之外，我们将来会与基督一同显现这个应许，这个事实，也叫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不但现在这个成圣的过程是困难重重，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旧身体与我们已经开始的基督的新生命彼此间是非常不相容的。这点其实我们从保罗自己的话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但我们的肉体是什么呢？渐渐衰残。巴克评论我们现在的这个旧身体，他说这个现在的旧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器皿，充其量只是用来表达我们有重生之心所祈求的一个工具而已。我用个简单例子说明，这就像你有 iPhone， 应该没有人用 iPhone 4了吧，假如你还在用 iPhone 4，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器皿，因为你会发现许多新的这个 APP 你根本不能用，因为现在 APP 完全不支援 iPhone 4这个旧的臭皮囊，旧的身体了。我们越多的在基督里长进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现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堪使用了，已经不够用了。所以这自然让我们怎么样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盼望，因为将来我们会有新手机，应该说我们将来会有新的身体，可以完全的来使用我们在里面那个活泼的成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巴克说，复活的身体就是那新身体，将我们重生的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盼望的是一个更能够执行新生命之功能的新身体。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旧手机用久了，你会发现这些新的 APP 不能用，到时候你的手机会产生一个它最后一个宝贵的价值，就是提醒你该换手机了，催逼你快换手机了。所以难怪保罗也这样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最后今天我所简单要指出的就是，我们现在正是活在这个里面的新生命和外面的旧身体的一个张力和冲突之中，而且这就是我们成圣的本质。我们的成圣不是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我们的成圣乃是旧身体与新生命的冲突，是新与旧的冲突，不是身体与灵魂的冲突。而也只有基督徒有这样的冲突，只有基督徒才尝到了来世的全能，以至于我们开始过一个有冲突的生活。我们的身体不够用了，但是我们仍然继续努力的使用它，然后继续的盼望新的身体在基督将来显现的时候一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正确面对甚至享受这种张力，而能够正确面对并享受这种张力的关键，就是保罗今天所指出的这个事实，我们将来会与基督一同在荣耀当中显现。各位姐妹，刚我说当我们越来越多在成圣当中长进，我们对这个新身体的盼望就会越来越强烈。在早期教会有一句话叫，我不知道发音正不正确，Maranatha， 就是我们愿主再来。通常这句话被讲出来的时候，都是被逼迫的信徒，他们在世上忍受许多痛苦，盼望主再来。但其实 Maranatha 不但只会在逼迫当中说出来， 我们盼望主再来会在什么时候说出来？在我们不断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迫不及待的说出来，主你快来，因为我们想快快的更完全的来执行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我们会在满心期待当中，不但只是逼迫，我们更是在满心期待的处境当中说出 Maranatha， 基督你快来，因为我们等不及要有复活的新身体。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显现的事实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的原因。而这是我们在今生可以好好活着，活出与世人有别之生命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我们盼望复活的新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叫我们罪得赦免，你为我们亲自舍了自己。主，你也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有个极大的美好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和你一样在天作王，我们要和你一样享受一切属灵的丰富。主，但我们如今还在地上，我们有旧的身体加上我们新的生命，但在这样的张力跟冲突中，我们不但有盼望，我们更有安慰，因为我们将来你已经为我们看到你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会和你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盼望，让我们在今生不但是有信心仰望你，有爱心对待彼此，我们更有盼望期待将来你的到来，让我们在今生真是活出信望爱的生命，好让身边人真是看到我们与世人有别的样子，询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主啊，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主，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我们愿你再来，不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困苦，甚至不是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地上实在是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更愿那更多的快乐临到，就是你的再来。我们向你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